新团委属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高孟创播告新闻。我国将加建六个国家开通目标执行者旅游通道 VTL， 伊能是柬埔寨、斐济、马尔代夫、斯里兰卡、泰国甲土耳其，即是呾甲我国开通 VTL 的国家总数将从21届增加到27届。新加坡民航集团来自泰国的访客，已经从2月14号起到 VTL 的规划之下入境我国。另外，我的国家的访客，你已经从2月16号起入境我国。为防范南非的2019冠状病毒新型变异毒株传入我国，我国卫生部宣布收紧7个非洲国家的入境限制。卫生部答，我国目前无发现感染南非新型变异毒株的确诊病例，尽管是这些，由于这个新型变异毒株可能已导致7个非洲国家传播，我国将采取防范措施，降低这种变异毒株传入我国的风险。另外，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也到南非出现新的变异毒株之后，宣布对至少6个非洲国家实施旅游限制，包括禁止非洲航班入境。加沙之战，世界卫生组织将南非新变异毒株命名为 Omicron， 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。本地新增加一千人90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创下近6个月来的单日新低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每升到0.7%。卫生部答，其中一千人64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2起来自客工宿舍，其余4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59875起。另外，本地由山东市2019冠状病毒并发症，使到累计死亡的病例达到684起，死者的年龄是在69到83岁之间，生在拢患有不等的疾病。本地澳界受关注的兴乌大兴感染区再添病例。到这人类家的动物检疫中心正式开幕。新东兴将采纳科技协助工作人员监督接受隔离动物的健康状况。动物检疫中心主要是引导隔离从海外入境的猫和狗，确保这种动物无带有疾病进入我国。马来西亚自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回落到6000起以下，报5501起。马来西亚卫生总监纳希沙达，到昨日日头12点为止，当地的累计病例达到561万4480起。新闻报告完了。